索 酒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一撒一撒玛尼那献给我们的朋友， thank you.

学艺之外的人们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祝祖先们一生有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亲亲他